子，然后那就是龙骨，就这样。那它到底从前是什么动物？是龙吗？是暴龙吗？三角龙吗？不一定哦，长毛象也行，马也可以，猪也可以，狗也可以，反正看起来比较大只的就好了。所以古代巨大动物的化石，骨头的化石就是龙骨。它到底是埋了一万年还是一千万年，那都不重要，反正差不多那样就行了，就是看起来已经有化石的调调了就可以了。可是中国人古时候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蛮天真的。中国人一直以就是即使是到清朝末年的本草学家都认为龙骨果真就是那个神话故事里面那个什么鼻子像猪然后耳朵什么脚像什么那个三庭九思的那个龙，就是中国人一直到很近代都认为龙骨是那个龙的骨头，还不是恐龙哦，是飞在天上的那个龙哦。所以这个是有时候看着本草出在这种身上会很荒谬，因为中国人对于龙有一些江湖传说嘛，说什么龙啊很喜欢吃燕子，所以呢如果你出海就千万不要吃完烤燕子再出海，不然你身上有燕子的味道，龙会来被你这个会闻香而追到你的船边，你的船就会被风雨打沉了，就是这样子。但就有很多这种故事，然后呢又说因为龙喜欢燕子，所以你在泡制龙骨的时候最好用燕子汤来泡制之类的，就是但这个东西到底在我们临床上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但是就是它已经那个神话的传说已经掺和到了我们的这个用药里面来，又或者说中国人说龙是什么东西，是一种活在异次元世界的生物，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意思，在中国人的玄学世界是说龙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活在一个跟我们这个空间重叠的另外一度空间里面，所以要那个阴阳眼才看得到龙，不然的话是看不到龙的。那中国人说那你看不到龙怎么知道有龙，他说这样子。那中国人就还我们还有古代人就是说是这样子，龙因为跟我们住在重叠的世界，所以龙呢到了冬天秋天会潜到地底去过生活，反正对他来讲我们的空间泥巴里面对他来讲是没有差别的吧，因为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天空飞翔，然后呢到了春天夏天他就会飞到天上去，而当龙呢从地底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这个地球的世界会发生，我们这一度空间会发生什么事？他说我们会被它引动地气冲上天空，所以会打春雷。所以中国人说春雷就是龙飞上天的时候啊，这个引动地气造成的。那这种说法其实我们也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嘛，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没办法看到异次元生物是什么，说不定古代真的有阴阳眼的人看到这个现象啊，就是大群的这种龙从地底飞到天空，所以造成这个电子跟质子的这种什么，就我们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中国本草的学家是在说，因为你要知道既然是异次元的生物怎么会留下骨头呢？对不对？这个事情本身是很矛盾的。所以呢中国的这个本草学家又开始继续掰啊，就因为龙的飞行，你看龙飞起来带群的电是雷电，对不对？就你知道龙的飞行是几乎是趋近于光速还是或者是瞬间移动啊，就是类似于星舰迷航记系列里面讲的那种飞行法。那当它从这个地底瞬间消失的出现在天空的时候呢，这个地底的能量的世界本来是有一只龙在那边的，对不对？突然忽然之间这个龙消失了，所以地底就残留了一个龙的不存在。那个龙的不存在会怎么样呢？会吸引那个地方的泥土自动的递补过来，凝聚成龙的骨头的形状，于是就产生龙骨了。就中国一直到清末还在相信的事情，就是当你的灵魂的世界有一条龙忽然瞬间移动到天上的时候，那底下的泥土就会粘成，就会因为龙不见所以被吸成龙骨的形状，就是太扯淡了啊！因为我们明明现在已经知道挖出来这个是猛犸象，那个是长毛象啊，这已经跟龙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可是呢如果我们要用药性来看的话，这些化石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讲一个简单的粗糙的童话大家就可以把龙骨的药性讲完了，就是有一块骨头在地下埋了几万年，那这块骨头里面的这种好像其实我们中国就假设万物都有生命嘛，啊，就是虽然是死掉的骨头，可是它还是有一种生命的律动。而这个生命的这个骨头呢，在地底呢，它好像沉思了一万年。它这一万年里面会想啊，想当年我还有灵魂的时候，多逍遥。 可以在外面跑来跑去看风景，现在没有灵魂了，待在这边躺着，日子实在是枯燥又乏味，这样想啊想啊，在地底想了一万年，于是这个东西就具有一种能量，就是紧紧抓住灵魂的能量，因为它是一个渴望灵魂渴望了几万年的东西，所以当你吃下去之后，你身体里面的灵气磁场有什么脱位的地方，它可以把它抓回来，这就是龙骨最主要的药性。那我们临床上就是用这个药性，就是固摄一个人的元气。那这个吸引元气的药性呢，我们在使用龙骨的时候比较喜欢用生龙骨。我们中国人用龙骨哈，有说是颜色比较多的龙骨比较效果好，所以我们在药局买的时候买五彩龙骨跟白龙骨的话，是五彩龙骨比较贵。然后我们又会认为说，龙骨这个药在辨识的时候认为说，如果你把这个干干的这一坨骨头啊放在舌头上，会粘住你的舌头的，代表吸力比较强，所以呢效果比较好，就有这些说法。但是我其实看到那个地底挖出来的动物的骨头，我总是没有那个冲动去舔它啊，就是所以目前为止它到底多能粘舌我还不知道。但是基本上我用药喜欢用生龙骨，就是说生龙骨跟这个烤过的所谓的断龙骨，它都是有收涩的药性，但是用生龙骨的药性我们称之为收摄，摄影机的摄，断龙骨的药性称之为收涩，就是比较酸涩的那个涩。而张仲景的方里面，可能我们可以用龙骨这种药来止一个人的大便滑泻，对不对？因为它能够收涩。但是如果你只是要收涩拉肚子啊元气，那当然生药生龙骨的药性会比较好，因为它在收涩的过程里面会有收涩的结果。那有一些情况的话是特别需要收涩的，比如说妇人血崩，那这个的话那你就直接用断龙骨就可以了。那一般如果是补药或者调理身体的药，我觉得用生龙骨不错。像我们中国人这种涩剂其实都还蛮特别的，就是说中国人的这个涩剂的背后往往都有那个涩的那个语感在背后支撑它的涩的这件事情。比如说像是有一个止这个让肠子不要滑泻也很有名的药，叫做赤石脂，有没有听过？就是 红色高岭土的粉末，它也是个有名的涩剂啊。可是中国人在谈论本草的时候就会说，赤石脂它的效能是把气跟血焊接在一起，所以它能够到最后以结果来讲收住什么东西，这样子。就是他认为涩的背后要有摄的力道才是比较高级的，不然你光是涩的话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好像就是把一匹马的屁股用针线缝起来让它不准大便，就这件事本身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活动。所以中国人在中药里面不太认可完全的涩药，总觉得它里头必须要有更高级的药性运作才行。所以我们在谈龙骨的时候，其实后代的方子常常把龙骨当作是一种什么锁精啊固精啊，让男人不要这个泄精的那种，但是我这边课堂就不讲，因为其实这一部分的药性哦，用到后来其实这个药性用涩剂这件事情本身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件事情还是一个存疑的东西。因为人如果要阳气的话就要通，对不对？所以宁可用别的方法来引导，但是我不太喜欢用纯粹的涩药来看待这味药。那我们看一下神农本草已经讲到龙骨的地方，他说治心腹鬼住金物老妹啊，就是好像在说这个药一开始它的功用就是治疗这个人的精神的异常。那你可以说它是固定一个人的元气，让一个人的这个，如果你要用上阳区块来讲，它就让一个人的能量场域不要混乱啊，把元气固定住。那或者有人说它是因为对关于龙骨的这个药性，到了清代可能是徐灵胎吧，他讲出一句话大家都觉得很认同，他说龙骨是练正气不练邪气。他说有一些我们中药里头有一些笨笨的收敛的药啊，你用了之后邪气也被收敛住了，对不对？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像我们感冒的时候千万不要吃地黄，对不对？吃了地黄会黏住邪气。可是龙骨就是那种 中医在感冒的时候也可以用的药，因为它收住你的元气，但是不会收住你的邪气的，这是它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它收住元气，但是它不会黏住这些妖魔鬼怪。那可逆啊，就是这种能够重症降逆平气的药，那当然就是引气归元的药都可以治可逆。那泻利脓血，龙骨当然以药性来讲是涩肠的啊，所以没有问题。那这个说到涩肠，龙骨在古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用途，就是专门治一个毛病，叫做大肠油。就是说是人的大肠，有些人的大肠会分泌一种黏黏滑滑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人经验过。就是当一个人有大肠油的时候啊，他放屁的时候会觉得屁股那边好像吹一个泡泡出来那种感觉。然后大肠油其实是有一种味道的，就是那样的人他放个屁，他一整天都是屁的味道在全身。所以那个味道跟那种我们一般说的那种老人家身上的不好闻的味道有一点类似，但是还是不一样啊。就是那种味道，如果在有些人年轻人有那种味道，好像考虑是不是有大肠油，要稍微检查一下，用龙骨把它收掉。那当然这个变脓血之类的方子，这类药用很多。那女子漏下啊、血崩啊、气脱啊，这种龙骨都会有办法。然后真假兼结肿瘤类的东西呢，但是我们说牡蛎本来就是一个很能够治疗肿瘤类的东西的药，那龙骨跟牡蛎搭配的时候效果会特别的好，这是临床上可以这么说的。而当然古时候的医家都会讲说什么，哎呀龙骨啊是这种龙的这个骨啊，所以好像就是龙的这个气会钻进去帮你打妖怪啊什么的，就是讲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神话故事哦。那说不定你挖出来那块龙骨是马的骨头怎么办。那这个所以但是我们如果要用这种神话的领域来讲的话，至少有一句话勉强可以讲吧，就是说它是一个引阳气归位的药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有一个地方会长出肿瘤，那这个肿瘤就是一个阴实的地方啊，对不对？就是纯阴无阳的一坨区块才会长成肿瘤啊。那如果你把阳气能够再引回里面的话，是不是这肿瘤就会有可能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恶性啊？就是这个可能性是在中药里面，虽然讲得很玄，但是是有可能。那小儿热气惊痫哈，那以后教中风篇的时候，什么张仲景的风饮汤啊什么一些就是止肝气上逆祛痰之类的药，龙骨或者龙齿都会很有用。所以你看紧接着龙骨之后就讲龙齿，对不对？它又治小儿大人惊痫癫疾狂走啊，就是说因为中国人的分类法是这样子，龙属肝，虎属肺，所以肝气的这个痰症啊，或者是肝气上冲什么的东西，那大概都是用龙字辈的药。那这个什么心下结气不能喘息这种诸禁症，仲景方是不多了，但唐朝类的方书还是蛮多的。那我们的讲义有给同学一点点参考的，有的没的，就是浙江的同学不要看我，大概讲一下啦。就是说宋朝的许淑维遇到一个人，他那个病是睡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灵魂飘在自己肉体上面，然后就吓得不能睡觉，因为他睡觉的时候自己是浮起来的，所以他就开了一个药，里面用了龙齿来把这个魂收敛下来。那后来一直到父亲主陈世铎的方都沿用这个传统。其实这还蛮奇怪，因为父亲主陈世铎的方常常是跟传统脱开的，但是他这件事情上面是沿用许淑维的传统。那么这个病呢，我还真医过，就是从前有一个有点神经质的我表妹的朋友，那他就是睡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灵魂是浮在外面的。那用了这个药里面加一点龙齿之后啊，科学中药调一调，然后加一点龙齿的粉末进去，那吃了就好了。所以治疗离魂症是蛮行的。不过龙齿你如果上药局看会觉得蛮好玩的吧，就是像就是一个动物的下巴，然后一颗颗的牙齿这样子，还蛮丑恶的就是了。那我要提这东西，其实离魂症你遇得到几个，对，我不是在提这件事情，我只是在说这个中国人说肺藏魄肝藏魂，对不对？ 要定魂的话就是龙骨或者是龙齿，那临床上就是龙齿比龙骨有效。也就是说我这边要提的是，我们之前讲到真武汤的时候讲到的高血压，有提到高血压还有一路的用药叫做正肝息风，对不对？那时候我们有跟同学仔细讲为什么正肝息风要用龙齿，所以这边是在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肝里面的能量会上脱外冲的时候用龙齿这个药是特效药。所以以后同学如果开到治高血压的药的时候，这类的反佐药还是要记到几位了啊、哦？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跟同学讲一下的。那至于说九服轻身通神明延年啊、哦，像这个我们之前有带到过的啊、哦，我那个讲义写的不对，我那讲义是取千金方，其实是更早的咒后方吧，就是那个。孔子大圣治枕中瘫，对不对？那就是龟板啊、龙骨啊、远志啊、菖蒲这些药，是不是交心肾然后镇定神？那就是能够这个，如果是心肾不交的这种元气虚的这种健忘的话啊，这类的药还是比较有办法的。所以这里呢就是大概就是戳一下龙骨的用法。那龙齿的用法，其实你在临床上就是如果这个人的肝脉哦又咸又硬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有机会用到龙自备的药的时候啊、哦、肝脉又咸又硬的时候，那很多很多这个高血压的人这个肝脉是又咸又硬的啊、哦、所以我们临床上面也可以留意到一下这件事情。好像我也不得不放人了哈、哦、再不放人有点，不要说有点，是蛮残忍的。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漏交的东西啊。好，放人放人。那我们下个礼拜就双十节，一同学要求